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得好详细，一饮一着莫非前定，你有荣华富贵的命是你命中有的，命中冇，你用乜嘢方法手段都得唔到。明白呢个事实真相，古人讲啊，君子乐得为君子，小人就冤枉作小人啊，盏教嘅啫。富贵虽然系命里注定，边个注定嘅呢？系自己注定嘅，唔系人哋注定俾你嘅。过去生中收富贵嘅因，呢一生就得富贵嘅报，系因果报应嚟嘅。呢一生若果唔做富贵嘅因，你来生边度有富贵嘅想得你享啊？佛寺门中有求必应，佛教我哋嘅，如理如法去修，果报自然现前。所以佛家所求正定唔系佛菩萨俾你嘅，佛菩萨系教你修因，你自然就得果。你唔修富贵之因，你来生边有富贵之报呢？佛寺门中有求必应，佛教我哋求嘅道理方法，如理如法咁去修，果报自然现前。所以佛家所求嘅唔系佛菩萨俾你嘅，佛菩萨系教你修因，咁你自然就得果。所以要知道世间嘅爱欲荣华系不可常补嘅，无可拗者。你细心去思维，你落喺边度？你落根本系麻醉，系刺激，唔系真落。就好似社会上一般人嘅服毒咁样啊，佢服毒食忽得，一时间佢系觉得好快乐，但系一阵间过后呢，苦不堪言啊！享受世间嘅爱欲荣华富贵，系等于服毒咁样啊！你细心咁去谂下，呢种享受冇乐趣，真正嘅乐系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先至系真乐。38，拔诸爱欲，度众恶缘，游步三界，无所挂碍。呢啲呢叫做真乐啊。第一句就系断烦恼，烦恼里面贪嗔痴慢，呢啲系极重嘅烦恼。仲有个疑，疑系对圣教嘅怀疑，对佛菩萨嘅教导嘅怀疑，呢个系大烦恼。八诸爱欲就是断烦恼，度众恶缘，度即是堵塞，恶缘是什么呢？是外面的诱惑，五欲六尘的诱惑，我们要远离，要一心向道，道业成就之后，然后游步三界。呢句话说明我哋嘅生活空间扩大咗，咁就得大自在。尽虚空遍法界系我哋活动嘅场所，你话几自在呢？无所挂碍就叫做大自在，说明呢啲系我哋应该要求嘅。我哋要得到呢种咁嘅自在，得到咁样嘅真乐，咁我哋就要远离众恶，一定要唔受一切嘅诱惑，咁样先至道业能够成就， 希望才能够达到。三十九，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。这个就是对人接物的基本态度，即是前面所讲过的学佛最重要的条件，就是不自欺，不欺人。若果能够真正做到不自欺不欺人，不管你修学哪个方法哪个法门，都会有成就。四十，能于此世端心正义，不为众恶，甚为大德。此世就是这一世，这个社会，我们生长在这个社会，还能够端心正义，不肯做恶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。身口意三业都不肯做恶，这个人佛称他做大德。大德的标准就在这里。四十一，佛教群生，舍五恶，去五痛，离五消，行化其意，令持五善，获其福德。这个是佛教我们自己断恶修善的原则。舍五恶，这个五恶就是五戒的反面，杀盗淫妄酒，这些是因啊，你造作恶因啊。五通呢是现世部，是花部，即是现前的果部。五消就是来生的果部，五消就是地狱。如果我们能够舍五恶，你这一生就能够得到幸福美满，来生决定不堕三恶道，这个是因果事实。怎样舍五恶呢？就要行化其意，意就是贪嗔痴。你怎样去降服你自己的贪嗔痴，这个是第一步的功夫。你要将自己的欲望降低，自足常乐。如果修行功夫更高一步的，能够将贪嗔痴的烦恼转变，转烦恼成菩提，那就叫做化。化的功夫深，行的功夫浅。行是伏烦恼，化是断烦恼，是将烦恼转变成智慧。咁样呢就令持五善，即係五戒啦。你能够持五戒，咁你获其福德。福德就係果，五善係因。呢一段就係讲善恶因果报应。四十二，世间诸众生类，欲为众恶，强者服药，转伤黑贼，残害杀伤，跌伤吞啖，不知为善，后受殃罚，更伤报偿，痛不可言。这段的意思是讲一切众生冤冤相报，无缘无了，确实是痛不可言的。如果各位读安世全书文昌帝君音积文的注解，那个注解注得很详细，你看看文昌帝君他自己叙述他自己十七世做士大夫那一段，你就明白冤冤 相报嗰种惨烈。最初结嘅系小怨，每一次报复都加重，唔系报到啱啱好，梗报多啲，梗要加重啲。屡世辗转，咁就不得了啦，越报越烈啦。到后嚟呢，做咗极大嘅罪业，呢种罪业就系发动战争。杀人千万嗰个罪业不得了，都系因为小怨而起嘅。所以我哋对于小怨要能够忍。佛法常讲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与一切众生嘅冤要忘记，要化解佢，唔好俾佢加重。我哋受咗人哋嘅冤枉侮辱，受咗人哋毁谤，应该要心平气和去处理，唔好计较，因为你知道呢啲系报，你受咗就了咗啦，好开心，好自在，好快乐，报完就冇啦。若果你遇到咁嘅事，你念念在身，愤恨不平，仲要报复，咁就麻烦啦。咁你要知道啊，你来生遇到报复佢，佢再一个来生又报复你，咁就永无止境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咁呢就系痛不可言啦。呢个系六道众生嘅普通情况，亦系事实真相。四十三，世间人民不信法道。法道包括道德观念、礼节、法律、人情世故，都喺呢两个字之中。不信法道就系为非作歹啦，不受约束啦，佢所表现嘅就系邪淫骄纵、淫心自知。我哋常讲嘅任性就系咁嘅样噶啦，居上不宁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损害忠良，呢啲系造业啊！心口各异，心想嘅同口里面所讲嘅唔同，讲得好好听，个心就好毒。机危多端，尊卑中外，尊卑指家人、长辈同晚辈，中外同屋企人同外边人，更相欺罔，互相欺骗，自己屋企人都欺骗，外面嘅就系朋友、亲戚、邻里，大家都斗呃斗骗，亲愧如痴，欲自口己，目的不外乎就希望自己得到利益，欲贪多有，利害胜负，结分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。前后就讲因果，唔知道今生离世，只顾眼前，唔想来世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我哋呢一生啊，时间好短好短㗎咋，来世仲有来世啊，点解唔为来生着想呢？呢句话点解呢？喺六道里面啊，唯独人道嘅寿命短，即系我哋依家做人时间系最短嘅。我哋依家系处在感劫之中，人嘅寿命最长嘅时候系84000岁，最短嘅时候系10岁。 这个是讲的平均年龄。计算的方法是由十岁每一百年加一岁，加到八万四千岁就到顶了。八万四千岁之后就叫做减劫，每一百年就减一岁，又减到十岁，这样一增一减就叫做一个小劫。佛经里面周时讲大劫、中劫、小劫，这样的算法就叫做小劫。我们现在是正在在感劫之中，释迦牟尼佛就生长在这个时候。当时是人寿八岁的，每一百年减一岁，世尊距离现在是3022年，三千年就减去了30岁，所以现在平均是70岁。所以人的寿命是很短，六道里面其他角度的寿命都比人道长，天人的寿命比我们长。天有28层天，越往上寿命就越长，由下边计呢，阿鼻地狱的寿命我们没办法计算，饿鬼道的寿命呢，鬼道的一日是我们人间的一个月，他们的寿命短命的有千岁千千岁，他一日是我们人间一个月的，我们人间一年他只是得12日而已。无论任何一道都比人道长，畜生道畜生之中有些比人的寿命是更短的，但是畜生如痴啊，他好不容易离开畜生道啊。世尊当年在奇树给孤独园起屋的时候，他见到啲蚁，他就在那里笑，啲弟子就请教世尊点解笑，佛就话呢啲蚂蚁啊，七尊佛已经过去啊，佢仲做蚂蚁，唔系蚂蚁咁长命啊，佢系死咗又做蚂蚁，死咗又做蚂蚁。七尊佛相继过世，佢仲未离开蚂蚁身。你睇下，佢如痴到极啊！这个我们就知道得人心可贵，人心难得啊。人好容易觉悟啊，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，其他任何一界都好难的。虽然佛菩萨好慈悲，但是不容易教化他们。所以诸佛如来示现成佛都在人道，冇话喺其他道去示现成佛嘅。要知道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我哋要珍惜啊！要喺呢一生积极求出嚟啊！呢、这个就系你懂得前后因果啦。下边继续讲，富有悭惜，不肯施予，外保贪重，身心劳辛苦，如是自境无一随者。呢度就举一个世间富有嘅人，越有钱嘅人越孤寒啦、啊。我哋明白呢个道理，先至知道个天好公平嘅、啊。唔系有钱佬生生世世都做有钱佬㗎，你呢生富，下一生就可能到落到去啦，呢一生穷，来生就可能就做财主佬啦。 天道是很公平的，穷人肯布施，有钱佬反为不肯布施，外保贪重，他更加辛劳辛苦，担心惹多啊。有些他很有钱，他还很孤寒好节约的，不肯使钱啊。节俭是好，但是他不肯施啊。要担心的事太多太多了，因为他得失心重啊嘛。这样到死他一样都带不走。无一随者，咁正式系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善恶祸福，追命所生。追就系追随，唔会离开。呢啲就系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嘅。或在乐处，即系你收嘅善因。咁呢就得三善道嘅果报，所以就叫做乐处。或入苦道，即係佢做恶业，做恶业当然堕三恶道，喺三恶道受苦，畜生、饿鬼、苦地狱就毒，地狱係最苦嘅。又话见善增往，不思无及，呢度系讲人造业啊，做呢种业太多太多啦，时时刻刻我哋都会见到，都会睇到。最紧要嘅就系自己时时要反省，我自己有冇做呢啲业？我见到人哋好，我心里就生嫉妒。毁谤佢，障碍佢，唔知道见贤思齐，见到人哋做好事，我就要效法，咁就叫做思慕啊，就叫做慕及啊，唔知道自己去学佢，反而去妒忌毁谤，咁就错啦。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字供给。呢度系讲呢个罪业啊，更重啲啦。常怀道心，点样叫做道心呢？无论你用乜嘢手段，将人哋嘅财物、别人嘅利益据为己有，都系偷盗。偷盗啊！包含的意义好广，这条界好难守啊。俗话讲啊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，所以出家啊，依家好多人动不动就要出家，我睇到就觉得好恐怖啊。点解恐怖啊？怕你向阿鼻地狱走啊。正式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偏要闯进来啊。你要知道啊，你如果出了家而你一生不了道的话，道业上不能够成就，咁就弊㗎啦。你是不是抱着道心来出家的，定义为是骗取一切善男信女的供养的，那你就是道心啊，你是道行啊。这个果报是非常非常重的，所以我以前周时讲，世间人吃饭以出家人呢碗饭最难食，比乞衣都不如啊！ 黑衣是人家布施给你，不希望你回报的。人家供养你出家人是希望得福的。他是有希望的。你出家你就是福田啊，人家是来种福田的。他是想得福报的。如果你这个福田是假的，得不到福报，那你就欺骗，你就是偷渡了。所以非常可怕的，大家特别要警惕，特别注意。出家不容易啊，不要随随便便发心出家。自古以来出家是为两桩事，若果你说修行，在家修行一样啊。若果说成佛成菩萨，在家成佛成菩萨多得是啊，不是出家的理由来的。出家就是要弘法利身，这个就是出家的理由。不能够讲经说法的，我护持讲经说法的人，道场就好像学校，教员就是上课的，职员就是维护道场的。你不上课就要做职员，只有这两种人。所以不讲经说法就要做内护，这个道场里面的工作我们要分担，我们要将它做好，是为这些事来出家的，不是为了修行。修行在家是一样的，出家是牺牲奉献，除了衣食之外，自己一无所有，一心一意是为了弘法利生。消散复取，即是骗了的供养用完又去骗，那不得了啊。神明黑色终入恶道。神明是指执法的天地鬼神，黑色他就将你的因因果果都记下来跟你算账。另外一种讲法呢，你的阿赖耶识中落下了这些恶种，必定感到果恶报，两个讲法都讲得通的。44，世间人民相因寄生，寿命几何？大家要觉悟啊！人生活在世间，人是社会的栋梁，不能够离开社会独自生存，不能够离开人民，必须跟一切众生互助合作，那就叫做相因寄生。虽然是这样，寿命很短，大家相聚的时间很短，不是很长。我们要提起警觉，人与人相处的缘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，常怀邪恶，常念淫逸，烦满空中，邪态外溢，废损家财，是为非法，所当求者而不肯为。这一段是讲造作贪爱邪淫的恶，废损家财啊，是现前的花布，视为非法呢，就是破坏伦理，所当求者而不肯为，所当求的是应该是正法，正法你舍弃而去行邪道。45，世间人民不念修善，两舌恶口，妄言耳语，真疾善人，败坏贤明， 不孝父母，轻慢师长，朋友无信，难得诚实，尊贵自大，为己有道，横行威势，侵逆于人，欲人畏敬，不自惭惧，难可行化，常怀骄慢，赖其前世，福德盈护，今世为恶，福德尽灭，寿命终尽，诸恶扰归。呢三段是连着一齐的，和四十六段是一齐的。佛在这里将恶业、忍业摆在第一，用意非常深，正所谓万恶淫为首，八孝众善孝为先，将这个放在首恶的地位，然后跟住跟我们讲两舌恶口妄言语语。我们看看现前这个社会，确实是好像佛讲的一样，那些作恶多端的人，我们看到他们还在享福，他生活还非常优越，为什么 不遭到恶报呢？佛说他这些恶业恶行还未受到恶报，赖其前世福德盈护的，他过去生中收了很大的福报，福还未享完，现在所做的恶恶业未有现前，福报未享晒，是因为这样啊。这一生他的福报享尽了，到他命中的时候，那个恶报就现前了，诸恶扰归了，一生所做的种种恶业，命中的时候呢就要算总账了，一定不会避免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事实真相，不止口业身业不可以做，起心动念更加重要，更加要谨慎才是对的。今天讲到这里。